胸膛埋葬我的脸，留一段日光，在黑夜流浪，任随思念时光倒转，在爱你一场，借一段日光，借爱情的霜，让我握在你的手。